包这天一个人来到保险公司，他想办理健康保险。这保险代理人看了他的健康记录之后，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这位尊敬的先生，您以前有没有意外受伤的经历呢？ 没有先生，一次都没有。 不过尊敬的先生，我在您的记录里看到您有一次让毒蛇给咬伤了，您难道不认为这是一次意外吗？ 不先生，那不是意外，我敢肯定那条蛇它是故意的。 在阿尔卑斯的一个著名滑雪场里，一位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讲课。突然一个学员向他问道： 尊敬的教练先生，请问我们的滑雪课程您是怎么设置的呢？ 教练回答道： 高山滑雪课嘛，一共是由三部分组成的。第一部分是要学会穿滑雪板，第二部分是要学会从坡上向下速降滑雪，第三部分嘛是要学会如何拄着双拐走路。 忧郁的一片片飘着

说在一个小镇上，这天牧师在为一对夫妻准备婚礼之前，很严肃地对年轻的新郎说道： 新郎官，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是的，牧师。我的太太她准备了一些开胃的食品，我们也请酒宴的承办人为我们的客人们准备了足够的饼干和蛋糕。 听到了这儿，牧师皱起了眉头，继续向年轻人说道： 我不是说这个，新郎官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做好精神上的准备？ 听到这儿，这位新郎恍然大悟，他马上对牧师说道： 那精神上的准备嘛，我也都准备好了。我为自己准备了足够我喝一整年的威士忌，另外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准备了100多瓶安眠药。 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拦在城外，我只能双手放开，无奈无奈，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戏装，拱手它存在了别人身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婚礼怎么那么悲伤，我流着泪双手失忆鼓掌，变得高尚，昨天晚上你紧靠在我的胸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